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弱，从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100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 怎么学也不会，是不会是输的。 重活，还是每个月的亲戚爱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折磨、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吧微笑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年前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眼里有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你说什么啊，

正要夺走凯旋的指环，这里甚至不容许粗糙的渴望，时间是不存在的，让噩梦喂养。被逼迫着走拉岔路，还能活着再解吗？一命不如同性恋吉普赛犹太，有没有他这么我们的八卦，几十年后世界会守着苦没理由。看官们，若有选择，你会当受害者或刽子手。引让我们击冲如蝼蚁，瘟疫的红是紫禁院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打要我整只手，所有胜利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死去也不跪着苟活，在爱手里之前是先恨了朋友，就轻易躲火焰的城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在来源最别用心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妒忌死于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

太多，如果相遇的几率一万分之一那么多，接下去我的价值占据比宇宙还辽阔，我会牵着你的手，身上的全部接受。 好想听你的耳朵 你。

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最无聊的时候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拼那种特别益智的积木。这次拼的就是那个蝙蝠侠的战车嘛，大概2000块吧，拼了2-3天，就是整从早到晚在那坐在那拼，然后拼到手疼，然后真的就是觉得挺有成就感的。然后可能无聊心情也减挺多的了。下次呢，就是想拼那个千年隼，哇，那个真是大概8000块了，可能不只是拼到手疼了吧，希望能成功。 这是一个积木搭出来的世界，五颜六色的方块构成一切，用力一推，也许只推掉些分线，可抽出一块瞬间灰飞烟灭，这绝对荒诞的平衡，谁敢第一个打乱这黑色幽默的情节？ Here I feel like I know you but you don't see me at all. Here I feel like I know you but you don't 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7-7-6 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狂，流汗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 I took a bit and I beat up.Shout with each year I was cool. When I finally got sober, about 10 years older. But hey, it was something I knew. I'm living out in LA. The driver's voice got just approved. I'm a real big baller, cause I made $1 million and I spent it on girls and shoes. But you don't wanna be high like me. Never really know why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na step off that roller coaster. You're alone. You don't wanna ride the bus like this. Never knowing who to trust like this. You don't wanna be stuck up when I stay singing. Stuck up when I stay singing. Oh, I know it's a sad song. Sad song. But it knows. I know it's a sad song. Sad song.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